顶上的圆光是常光，佛有， 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 但是每个人的光不一样，心地善良，光相就好， 而烦恼重的人则光是灰色的。 最好的光是金色、黄色、白色， 而其他的则叫次些。 经上说， 诸佛顶上的圆光大小不一， 而其放光所照的佛刹范围也有远近。 这完全是视其前世在因地中求道，所发之愿大小不同而各有差别。 唯独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周遍法界， 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的教区啊。 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 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 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岂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 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 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 世间放光的物体，只有日月为最光亮了， 而弥陀之光胜于日月之光千亿万倍呀。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这两句最为重要。无量寿经的五种原译本中都有这句， 可见释迦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不是偶然的，而是恒常的、真实的呀。 释迦佛如此的赞叹， 也就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同样的赞叹， 并且一致同意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 所以遇到了这部经，乃是遇到了一切诸大圣经中的第一经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很多，上面的经文讲了十二个， 而这十二个名号皆为光明之德。 无量光 表真实智慧， 无边光 表解脱平等， 万法亦如。 无边光是本具的性德，我们有分别就画了界限，有执着就不能超越界限，心量小就不平等。 所以佛法要细心的体会，才能够了解它的真实意，而只要有执着就有边际了呀。 无碍光 是讲作用，智慧德能的作用永远没有障碍，心是清净的，心是本体， 用是随缘， 就自在无碍了。所谓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原则是恒顺众生， 而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应该要随机施教啊。 佛没有定法可说， 而能够令众生各得其意。 今天有的法师随着他自己的分别执着而说，这就难以分辨邪正了。释迦佛预知后世有此种的情况， 所以在他临涅槃的时候说四依法。 第一就是 依法不依人， 要依据经典， 不要依个人的说法。 如果他说的是引经据典， 还得要看是何经典。 就净宗而言，古大德说， 如果不是净土的五经一论，也就不便接受了，因为其他的经典并不契合我的根基呀。五等光 是甚深密意， 智慧光 能够破无明， 常照光 是极而常照， 清净光 就是三善根， 无贪 是去贪爱，世间法不贪， 连佛法也不贪呢、啊。 无嗔 是绝无嗔恚嫉妒， 无痴 真妄邪正是非一接触就明了，绝不颠倒迷惑，就得到清净光。 欢喜光 是说佛菩萨所在之处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也就是俗称的人缘好。 解脱光 要离四相及四见，金刚经说，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 破四相是相似的菩萨， 而破四见则是真正的菩萨呀。 安稳光， 何时才真正的安稳呢？中国的历史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仔细去读就可以发现无常了。 因为人生、国土、朝代时时都有变迁，这就是生灭无常啊。 超日月光 是说光明的亮度超过了日月。 不思议光 是说包括了所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而佛光触照就是佛的加持啊。 垢灭善生， 这个善字是专指无始劫的善根发现， 也就是对此法门深信切愿，一心持名。 身意柔软 是身体健康，对事出世间的事心开意解，恒顺众生，没有得失利害的妄想，即得到自在。 若是有堕在三恶道疾苦之处的，佛光一接触到就都得到了休息，临命终的时候也都能够得到解脱啊。 念一句阿弥陀佛，即是念起光明、威神、功德以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均包括在内。 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呀、啊。 故经文说， 日夜称佛的光明、威神功德，至心不断，即随意所愿，得生其国。 受众无量第十三。 佛喻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 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 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 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 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碎如微尘。 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孰多。 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比佛寿量 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 西方世界第一殊胜的就是无量寿。古来许多大德对净土宗的赞叹，认为 无量寿是净宗第一德呀。 唯独寿命长，才能够使众生达成圆满的成就， 而且能够增长其信心呢。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纯是菩萨， 没有声闻。 此处所说 有无数声闻之众， 这是指菩萨中其修学的程度等于声闻， 所以名之为声闻。 大圣原教初信至七信的菩萨，其断惑的能力等于小圣阿罗汉， 而七信以上不叫声闻。 菩萨有五十二个阶级，就如同学校分班次一样，只是七年级以下才叫声闻。 而这些人的智慧能力超过了声闻，神通智慧全都没有障碍，就如前面所说，其能力为八地菩萨呀， 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此种情况如果是靠菩萨自己的能力，虽然是八九地的菩萨也做不到，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力量啊。 此段经文显示出与华严的境界相同。华严讲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这是属于事事无碍的法界。佛举了这个比喻，他说 西方世界往生人数之多无法计算了、我的大弟子目犍连尊者 代表神通第一， 三千大千世界星球上所有的众生，他于24小时就可以算出其数字。假如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成了圆觉， 圆觉比阿罗汉的果位要高一级， 而且寿命都是万亿岁，每个人的神通都与目犍连一样，尽其寿命，竭其智力，共同计算西方七姓位以下的菩萨人数多少，他们连千万分之一的数字都算不出来呀。 因为任何人听到了这个法门，人人都想去呀。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而十方一切刹土的诸佛菩萨都在宣传推荐介绍这个法门， 所以往生的人数之多无法计算啊。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譬如大海深广无边，取一根汗毛将它剖析为100条，从中取出一条来沾了海水一滴， 所以这一滴水与大海水在容量上几乎是无法相比的。 前面所说的大目犍连等他们所算出来的数目就如同毛沉水一样的稀少， 而还没有算出来的就如同大海水一样的多呀。 西方人数之多无法计算， 而且寿命之长也是无法计算。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没有不求长寿的， 就连秦始皇、汉武帝都不例外啊。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位昙鸾法师，他在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学仙，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有一次在途中遇到了天竺的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就问他说 佛门中有没有长生不老的方法呀？ 菩提留支就以《观无量寿经》传授给他，并且说 这是大仙方哦。 昙鸾顶礼接受， 就把以往所学的心经给烧了，一心专修净业， 而且很有成就。 净土的三经一论，其中往生论的注解就是昙鸾法师的著作。 宝树变国第十四。 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 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城不杂于宝， 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 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 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直，茎茎相望， 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视。 清风时发，出五音声，惟妙宫商，自然相和，是珠宝树周遍其国。 以下的树品是介绍西方世界的医报环境。经上说， 极乐世界多珠宝树，纯金树、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等等，无量无边呐。 佛为我们介绍许许多多的七宝行树，我们也实在是无法体会呀。 所以佛只能够用娑婆世界所常见的黄金、白银、琉璃、水晶略微的举出其大概，而实际上与我们这个世界的金玉珠宝并不相同啊。 我们金玉珠宝的光彩比不上西方的， 而在应用方面则更是比不上了。 西方世界的黄金可以做衣服穿， 而且琉璃水晶也是软的。 看到这种情形，不必去研究比较，只有相信圣言量，佛不会骗人。等将来到了西方，一切都看到了，才知道经文是不骗人的。 所以现在打妄想没有用，反而把心给搞乱了，毫无益处啊。 西方世界是这样的美好，令我们心向往之。如果只是为了贪图西方的美好环境而愿往生，这就去不成了， 因为心不清净啊。 佛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样样都说到，起码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廓，以启发我们修学的信心与往生的意愿。 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很苦，修行的障碍太多了，而西方的资源丰富，衣食自然，对于我们选择道场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资讯呢。 下面提到树木的整齐美观， 行行相直，茎茎相望， 这不是人工栽种的， 而是自然排列的， 真是美不胜收啊。中国的艺术、书法与绘画历史渊源甚久， 而好的书画是没有一笔败笔的呀。 西方世界的景象就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所有宝树栽种的行列不但是整齐美观， 而且是恰到好处。 清风时发，出五音声， 所发的音声都是宣扬妙法，这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古德说，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帮助一切的众生断烦恼、破无明、成佛道，永无退转。 所以弥陀所有一切的设施真是尽善尽美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闻法修行功夫是不间断不退转， 而在十方世界则没有这等的事实啊。 五音在中国是 宫商角徵羽， 另外还有两个半音，一共有七个音， 而西洋也是七个音， 所以七音一配合就成了交响乐，并不需要乐谱跟指挥呀。 菩提道场第十五。 右旗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 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 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 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 云聚宝所是诸宝柱，金珠绫铎周匝条间， 珍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 无量光颜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 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惟妙和雅， 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经上说 道场树就是阿弥陀佛说法讲堂四周的树， 不但是树排列的整齐， 而且树上还有装饰呢。 摩尼宝就是如意宝，宝锁是两根木梁接头上的金属装饰， 也是用来加固建筑物的。 宝柱则有蓝笋围绕着，在树木的枝条间既以凌铎，刮风的时候发出了音响。建筑物上面有宝网，中国大陆现在也很少见， 而在日本则还保存了宝网的旧观。日本寺院的建筑形式完全是采取汉唐时代的风貌，雕梁画栋，梁柱全都是艺术品，为了防止鸟类在上面筑巢，就用铜丝编成的网来加以保护，称之为罗网。 树木枝叶为众宝所成，都能够发光，照耀无极， 而且还有香气呢。 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真是不可思议呀。应就是感应， 而心中亦有感，树中的罗网即有应啊。 例如在西方忽然想家， 则宝网中即现出了自己所要看见的人物和景象，就如同电视一样。 像弥勒菩萨，弥勒内院的景象人物立时出现，就如同当面见到一样。 不但是可以见到，而且可以听到菩萨讲经说法，并且还可以对话呢。 随念而现，不可思议。微风吹珠宝树，演出了无量的妙法音声，能够觉悟迷惑的众生， 而且还能够远达十方的佛土呢。 所以经上说， 西方的音声之妙，在十方世界的音声之中推为第一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 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 复由见彼树故，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 三者无生法忍。 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 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 如果有众生看到了菩提树， 听到了树的声音， 闻到了它的香味， 尝到它的果味， 接触到它的光影，都能够得到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 因为这些树木是阿弥陀佛教学的工具呀。 我在过去有个理想，想要建立一个净宗专修的道场， 而净宗专修就是念佛。 李老师说过， 晋朝的时候，慧远大师在庐山创办第一个念佛道场，到了民国初年，只剩下苏州灵岩山的念佛道场，仍然是做得非常的如法。 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所以旧时的丛林制度、戒律森严也很难再实现了。 为了易于接引群众，最好建立一个社区，命名为 弥陀村， 而这个村子类似一个大花园，有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在适宜的地点装置小型的播音器，放送念佛讲经的声音， 而且村中还设有讲堂、念佛堂、图书馆、活动中心、大餐厅等。 而个人则有个人的居住环境，并不是共同的生活。 因为念佛人大多是中年以上的人，性格已经定型了，各有其独自的习惯，并不容易共住啊。 这种构想希望将来能有实现的一天。见到树又闻到树演说妙法，就能够获得三种忍， 而这也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呀。 所谓的三种忍， 第一为音响忍， 听了佛法之后即开悟，彻悟之后了知 一切万法如梦幻泡影， 无得失， 无取舍， 无分别， 无执着， 对境真的不动心了。 这是初地、二地、三地菩萨的境界。 第二，柔顺忍， 比前面又近了一步，不但不着一切相， 连言语名字都契入了实相， 此时的心真正到了柔顺的程度，不再有成见意见了。 这是四地、五地、六地菩萨的境界。 第三是无生法忍， 真正见到了 一切法不生不灭。 这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的境界。 足见这三种忍在菩萨果位上是从初地到九地的境界。有听树的声音而能证得此三种忍，乃是奇迹呀。 因为这全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德能、才华、善巧方便，都在宝树之中显露无疑呀。 我们一接触就通通得到了，正如同前面所说的， 皆得六根清净，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呀。